城寨是什麼？我會答你，是空白，因為我沒有見證過，亦都沒有經歷過。正因為是這樣，我每一天都創造著屬於自己的城寨回憶，他日回望，亦都希望回憶裡面會有你們。你看的是城寨，我是蕭嘉儀。 大家好，又嚟到一家之言最后嘅部分啦。新闻最忌系比较。庄子一本书一开始就话，所有都系比较出嚟嘅啫嘛。你以为100岁好长命？庄子话唔算，我哋古代个彭祖800岁命嘅。跟住你话800岁平命？唔算，唔知边只乌龟咩2000岁命嘅噃？你话乌龟2000岁好长？唔算，嗰棵古代唔知咩大树啊？经历唔知几多亿年㗎喎，凡事比较咋嘛。喂，你话个小朋友短命夭折，我哋叫喂唔算，佢话好多生物朝生而暮死㗎咋喎。係啦，睇下同乜嘢比㗎咋嘛。凡事都系对比出嚟，无论长命短命，富有富裕同贫穷，无论你话苦同唔苦，无论幸福同唔幸福，无论吉凶，所有问题其实都系对比出嚟。嗱，我哋啱啱先讲完台湾一位政治嘅巨人啊，蔡英文出现。蔡英文嘅出现系在于佢喺台湾佢自己嘅政党民进党里面啊，一班男人搞弯咗个 party， 坏咗个情势啊，不欢而散嘅聚会，佢去收拾残局，打扫啊庭园啊，洗碗洗碟。是咪啊？倒垃圾，跟住就开始要煲水煲饭，系啦。佢收拾咗民进党，跟住知不可为而为，冇人敢做。佢作为党主席，义不容辞，挑战六年前嘅新北市市长朱立伦嘅选举，跟住四年前挑战马英九嘅总统连任。经过咗呢个洗礼，呢几年嘅洗礼。台湾民众发现咗呢个起码系一个承担嘅人，政治就系要承担，政治就要光明磊落。好多人话政治污糟系用诡计，唔系，嗰个系阴谋。作为一个政治嘅领袖，大气嘅领袖，用嘅系王道，用嘅系光明磊落嘅方法，用个系透明嘅啊政府。所以佢唔系一个权力嘅奴隶。佢純粹就係話為政治嘅理念而拼搏。同樣嘅時間，香港帶出另一位政治人物，我哋嘅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因為呢個鉛水事件，係咪？官員一去到救唔到火，火頭越嚟越大，去到各區都有鉛水，幼稚園有鉛水，名校有鉛水，唔名校有鉛水，屋邨有鉛水，私樓有鉛水，全港有鉛水。呢、這個情況之下，啲官員極之困頓。四处奔走，俾当时嘅群众记者挑战要饮完水，佢觉得有损官员尊严，所以立法会面对呢个咁样嘅辩论法案嘅时候啊，佢讲咗一句官道无求胆自大。佢嘅背后意思系咩呢？官道无求胆自大，佢改咗几粒字，因为人哋嗰个字叫人道无求就品自高。但系呢个意思个改法唔对路。官系乜嘢嚟嘅呢？官到无求，所以个胆就好大啦。做官唔使大胆，权力喺你手上边，我使乜你胆自大？佢意思个背后说话嘅意思就系咁。我做官我都唔应求升职，我升到最高噶啦。实政府嚟讲 ，CS 系咪啊？政务司司长，如果我冇问鼎呢个特首野心，我理得你啊？我点解要怕你班奇嚟怪啊？是咪啊？我屋企就喺英国，我老公两个仔就喺剑桥，我依家挣咗400多万年薪，任期满咗就起身，我唔眷恋，但我因我揸权，我使咩向你负责？嗱，佢嘅意思，官去到无求，咩叫无求？唔要求升职咯，佢人工固定咗嘅，又冇花黑红分嘅，系咪啊？我老细又唔系你哋。我点解啊？我胆点解唔大啊？嗱，佢嘅意思系咁样，呢、這个就系话呢句说话本身当然系低劣啦吓，即系如果你真系 諗住啊啊即係改裝咗呢個人道無求品字高一句說話，而成為咗官道無求膽字大。一方面啊文辭技巧低劣，但係泄露咗你嘅政治理念，又係咗嗰句。頭先嗰個拔柱成功，泄露咗朱立倫係一個機關算盡、太聰明嘅人，係咪啊？遲早唔了卿卿性命。呢、這個林鄭呢就好明顯一生為官啊，俾曾蔭權認為好打得，係咪啊？喺英國照理回香港，睇住當時曾蔭權冇法炒咗嗰個何志平呢位局長，呢位咁嘅扶碌局長嘅嘅工作，揾個林鄭翻嚟做常秘，目的就係要架空何志平。曾蔭權直接向林鄭啊對話，授權俾林鄭，因為佢無權炒呢個何志平，而何志平對基彭非有恩，因此北京政府一定要留住何志平喺度，可以拉董建華落馬，但要保留何志平。喺呢個情況之下，曾蔭權唯藝鳩照喺個英國調咗林鄭翻嚟，向公眾講呢個人好打得。点知原来同吴三桂一样引狼入室。今日曾荫权我谂后悔不已，林郑话每日流泪为佢祈祷喎，你又信唔信？用呢个女人嘅讲嘅说话，就系话官道无求胆自大。我老细都唔系你哋班立法会议员，更唔系香港人，所以我胆一定大。大于乜嘢啊？大于唔使向你哋问责咯。喂，元水事件系政府嘅责任。市民日日飲咗幾年有源含源嘅水分，負責嘅官員落到區，被記者、被區議會、被民眾要求飲啖源水，你認為有損失為官嘅尊嚴？因為呢個人唔淨係代表佢個人嘅榮辱，係代表整個政府嘅尊嚴。林鄭講嘅唔係尊嚴，林鄭講嘅係面子。作为高高在上骑住喺人民头上嘅官员，我点解要俾你屈我话饮水饮水啊？佢意思系咁，政府嘅尊严唔系建立喺你嘅几强硬上边，政府嘅官员嘅尊严系建立喺人民市民系咪安居乐业嘅里边。易经有个卦叫做官卦，封地官。上面两支羊牛，下面四支阴牛，一个观景台。观是观乜嘢啊？观察咯。之前有怪咩啊？系临，临系亲临，大驾光临。临观之义，或与或求。观最好嘅观察系点啊？观我生，进退系咪啊？点解要观我生？观我嘅生民。佢就话作为一个政府，你要睇下，你想问下自己做得好唔好？好简单，你睇下你管治之下，你嘅社会。你嘅民间，你嘅家家户户系咪安居乐业？系咪能够各得其所，老有所依，幼有所长？呢、这个就系观我生进退，系嘛？就系话我想睇下我自己做得好唔好，最好个方法就睇下我管辖嘅地方里边嘅人民究竟生活得如何，以调节我嘅政策进退，就系咁解啫嘛。今日。你个官员落到区，呢班唔系刁民，呢班唔系无中生有，系你哋不断不断地证明咗无法管辖到目前市民饮嘅水系绝对安全适合。如果你话安全适合，佢哋饮咗四年，你喺镜头面前饮一杯，点样又失你政府个尊严？当一个社会民不聊生，民怨四起，青年搵唔到个前途。啊！中产有条件急急外逃啊，移民外走，佢哋嘅儿女唔敢喺当地受教育，佢哋唔敢饮你俾佢嘅水吓，佢唔敢喺呢度养老啊，佢哋死无葬身之地，因为骨灰庵嘅土地问题唔够，系啦，喺咁嘅情况之下，官我生，即系话你嘅尊严根本就唔存在。嗱，呢个我哋要对照。头先台湾嘅好嘢好政治化，我哋唔想政治化。问饮水源水事件唔应该政治化。喂，饮水系民生第一大务，点解唔政治化？政治系众人之事，700万人都要饮水，系嘛？有几多人可以唔饮你嘅水喉率？水务局经过水喉啊，运输到我哋屋企厨房嘅水啊，我哋自己点啊？ 洗面都用 Perrier 啊？你估華爾街嗰班基金經理啊，係咪啊？我哋用乜嘢洗面啊？我哋用咩飲水刷牙？有氣定冇氣咁啊？喂，唔係咁樣係嘛？呢個係民生問題，而家講緊就係政治問題。呢個係一個第一政治問題，因為飲水，我唔理你乜嘢人種，你都要飲水嘅。咁你嘅鉛水事件就牽涉到咁廣，係政府嘅責任。你根本就尊嚴不全，成件事件你冇局限嘅救火範圍，將佢越燒越遠，周圍都係火頭，全港十八區都有鉛水現象。呢個係你嘅責任，你作為百官之首，嚇、政務司司長，呢、這個咪就係你嘅尊嚴已經失咗咯。官係點解？中國嘅政治倫理嘅官字係叫做職官。你睇唐代啊，唐朝道佑嘅通典，將政治倫理分為幾多個等級？先係食貨，食飽飯第一要務；第二係選舉，選舉牽涉到教育，教育最好嘅人才，選最好人出嚟。第三就叫職官，成立政府。點樣叫職官？職官兩個字點解？職係責任，官係權力。林鄭見到個官字，見唔到個職字。任何嘅官員都有一個責任喺膊頭，權力係賦予你完成責任的工具。你唔係權力嘅主人，你以為係權力嘅主人，你就變咗權力嘅奴隸。你以為呢個政府喺法律上面賦予你若干權力，所以變咗你睇唔起人民，因為呢度冇民主，你唔係民人民選出嚟，你只係梁振英，係咪啊？一腳將林瑞麟踢走，改變中央心意，你係另一個土共奪權啊之下嘅產物，所以你只可以向梁振英負責，向西環負責，唔需要向香港人負責。你以為係咁樣？職官唔係咁解，職官就係話你每個官員不同高低、不同等級、不同部門係負責不同嘅責任，但係點樣完成責任，我給予你相應嘅權力。所以職即是官，官即是職。權力就係責任，責任就係權力，權責一體兩面。你攞得權力，你就要負翻責責任。喺咁嘅情況之下，你要建立一套禮樂。咩叫禮？禮就係叫做核心價值、信念。每個社會有個信念，政黨有政黨嘅信念，所以民進黨有民進黨嘅信念。個信念就我頭先所講嗰個呢列火車嘅目的地，佢哋就要成立台灣共和國，係咪啊？台獨寫咗喺黨綱㗎嘛，寫咗黨綱喺度邊㗎喎。你話騙局嚟嘅啫，選舉遊戲嚟嘅。民進黨執政八年都唔敢宣布台灣獨立，咁即係唔係目的地啦。執政你都唔敢達到你嘅總目標，咁咩情況先係你會宣布台獨啊？呢個由蔡英文作為民進黨主席嚟回答。國民黨嘅核心價值係乜嘢啊？復島回鄉，北定中原咯、啊。唔通你又係抌住台獨啊？切，咁啊唔使兩個政黨啦，使乜政黨輪替啫？執咗國民黨去咯。百年政黨凋零如此，你點面對國父下面寫住四個天下為公四個大字啊？係咪啊？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每個人都有自己，每個社會、每個政黨、每一個國家都有佢自己核心價值。政府完成要建立核心價值，跟住到禮到樂，樂係咩啊？文化嘅土壤、文化嘅培養，禮樂興，呢、這個國家就冇事；禮樂敗，咁就問題四起啦。禮樂冇辦法教化嘅人，先開始決定到刑同兵。刑就法律，法律係彌補禮嘅不足。所以唔系咩都可以立法。我见到啲新闻，咩立法唔准幼稚园写字啊？咩立法？唉，唔系咩都立法，立法两公婆唔好闹交啊！立法唔好去厕所，唔好唔冲厕啊！立法唔准喺公众场合尿鼻屎啊！喂，冇得立法嘅，呢个系礼乐嚟嘅。立法只是保护礼乐做不到的工作的漏洞，那个是一个补救，不是一个精神，不是一个立，即是不是一个国家维持运作的主力来。有礼之后，有乐之后，基本上绝大部分都能够令到国家的人民守规矩，是不是胸怀坦荡， 唔会作乱犯上。所以论语话君子无本，做好咗个本，本立而道生，自然就会嚟㗎啦。刑只系弥补啲不足㗎啫。你刑之后再先去到兵就国防啦。跟住就到地方啦，即系周原啦，跟住到边防。系啦。佢个次序系有个重要喺度。依家问题就系话，原来作为目前梁振英政府嘅政务司司长林郑，你觉得你个官只系官并冇职，所以官到无求。既然你已经升到尽啦，所谓我哋叫司令啊，如果公务员所讲，我个职位去到司令噶啦，我等退休咬粮噶咋，你唔好搞我，我唔好搞你，或者你挖花我，系咪啊？我冇迟到，冇早退，我冇犯任何嘅刑事条例，我理得你啊，大佬。嗱，依种咁嘅心态，呢种咁样嘅官僚态度，个社会点会唔纷乱四起？我哋睇翻下林郑呢班能力。目前政府嗰啲 A.O. 出问题喺边？出问题喺个根本度，做人个根本出咗问题。做人根本出问题，因此你又利用自己嘅方式去讥诮。朱立伦出咗问题，在于佢冇个膊头，冇负责，计算一张不涉，机关算尽。林郑个问题在于乜嘢？只见到自己嘅权力，见唔到自己嘅责任。中国人成日讲，无论你做乜嘢，官员又好，卖鱼又好，卖蟹又好，律师又好，医生又好，诗人又好，将军又好，你都建立咗一个基本里面。那个基本系乜嘢啊？系人。诗人要建立一个基本嘅道理，叫做人。诗人先叫人。律师都系人。当你法律好好，当你医疗技术好高，卢重茂咁。有乜用呢？做人个根本出咗问题。当人个根本出咗问题，所有嘅建立喺个基础就冇，好似一个冇打桩嘅建筑物咁。吓、啊、任何个人间风雨一嚟，挑战一嚟就冧咗。中国人强调做人。四书五经其实教嚟教去都教你系做人咋嘛。四书系边四本？中国人个个都读嘅书就系、是、四书同五经。除非你唔用中文，唔使用中文思考，唔使用中文语言，唔使用中文作为你嘅写作工具。如果你用嘅话，你读嘅都系四书五经。基本就系咁。四书就系论语。论语系乜嘢？论语系死咗之后，论语系孔子死咗之后，一班学生记述佢生前嘅教诲，大家讨论点编一本书出嚟，记述老师所讲嘅语即系说话，系咪啊？即系编冒一本老师说过的说话，咁咪叫论语咯。论咪讨论，编算咯。语咪他啊，夫子生前说的说话咯，咁咪论语咯。分二十篇，每篇有唔同嘅条目，每篇条目唔系孤立嘅。学而篇就系讲做学问嘅道理，为政篇就系做主管嘅精神。学而篇有十六条，十六条系一般独立嘅文章，系连贯嘅，连贯住点做学问。学问唔系读书，学问唔系作文，学问唔系作诗，学问系乜嘢？学问系生活累积出嚟的学问，行好事，做好人，顶天立地，光明磊落，咪叫学问。你一粒字都唔识，你都可以有好学问。李国章、卢重文。卢重茂学历更好，佢哋都冇学问。佢哋好学历，佢哋可能好医术，佢哋可能好才华，佢哋可能好计谋，佢哋可能乜嘢都好，但系就唔系好学问。学问唔系咁嗱，成本论语就系讲呢啲嘅啫。每一个二十篇加埋就一篇完整嘅孔子学说。所以读学问，我哋学读书，一开始要读论语，人人都识讲嘅论语。你好似觉得好深，唔系你一定读过嘅。平时开会又讲，平时行熟食饭又讲，平时你阿婆同你讲嘢又讲，你自己又讲，系生活上边嘅细节，从来都冇讲读咩书，系咪啊？孝悌，人之本与，系咪啊？佢话学问咪就系咁咯。最紧要真性情，咩叫真性情啊？真性情咪就系话你做得感恩， 孝就是具体地感恩的表现，因为最大的恩惠就是你父母，父母养你，父母对你的好处是没有任何条件的，你懂得感激，这个就是孝。人生作为所有长上辈对你有恩的，你都感恩图报，你一个人懂得感恩的话，真性情就出来。什么叫替？对兄弟的感情叫替。人生作为朋友，兄弟啊，什么叫兄弟啊？英文叫 buddy， 黑社会叫兄弟，是不是兄弟先？喂，兄弟借200蚊来，那些叫兄弟。兄弟即是嘛，即是说真亲兄弟之余，你是代表最好的朋友。再引申成为社会，要替，替即是要爱，爱人。一个人懂得感恩，懂得爱人，咪学问开始咪就是这样咯。因为他真性情。有孝悌的人不会犯上，不犯上的人不会作乱。所以孝悌咪就是本，君子务本，做好呢个本质，你自然地就是道生道，是啦，真理就摸到啦。所以孝悌咪就是人的啊，走入人的之余咯，是咪开始的地方咯。嗱，一句句一句句咁黐住扣住，一句一句咁令你将个学问从个人修身再引申成为主管，慢慢咁套出嚟，嗰个叫论语。论语之后，因为孔子嘅仔早死，佢晚年收个学子曾参，因应住孔子嘅学问，写咗篇读书报告，就叫做《大学》。大学系大人之学，点能做一个大人，一个成年人？你话够年纪咪做咯？唔系，够年纪只系一个人啫。作为大人，系顶天立地，顶天立人系点噶？再明明德，你要彰显一个人嘅光明德性。人有佢自己嘅人，每一个人一个人嘅性情，人嘅性情。先天有咗嘅，但系你有责任彰显嘅光明德性，在亲民，你要爱天下嘅人，同头先讲孝悌一样，在止于至善，做到最好为止。因为咁嘅情况之师就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系啦，其实宇宙嘅规矩、人间嘅法则就喺度啫嘛。凡事有先后，你有冇成日拿住样嘢犯法唔犯法？你唔明白先后。是咪啊？康有为、梁启超犯法，孙中山革命唔使讲，完全犯法。七十二烈士完全都唔系一个好居民，系黄花岗起义，全部人都犯法。历史上面边个唔犯法？武王伐纣，你话佢犯法？商汤革命，你话佢犯法？但系易经话唔系，佢哋信乎天而应乎人，所以佢哋冇办冇犯法。时间表到啦，民众有需求，佢哋咁做。所以当梁惠王挑战孟子的时候，孟子话唔系，我只见闻杀一匹夫啫，我并冇见到有弑君之事。系啦，乜嘢系君，咩系匹夫？咁孟子就定咗个定义出嚟。大学之后就中庸，点解要中庸？人总系极端嘅。你依家讲话共产主义系咪啊？共产主义嘅流行有佢嘅背景，马克思当时亦系谂住。啊！追求公义嘅情况，推行共产主义，因为当时嘅背景就是因为工业革命造成贫富不均，资本家掠夺所有工人嘅劳动成果，所以佢希望有个公平嘅一个哲学出现，一个政治制度出现，取消私产，收归国有，重新分配，从此并无阶级，人人一样。但系问题违反人性，系啦，中庸就系想讲呢样嘢啫。因为当时春秋战国的时候，两个学派，一个就是麦迪，麦迪兼外，但是杨朱为我，杨朱就是资本主义，每个人做自己就可以了，但是各执一端。所以当时子是即是曾子的学生，即是孔子的孙，就说执其用其忠于民，这叫忠庸。到子是的学生孟子，孟子当然去到战国时期，周游列国，写下孟子七篇，是啦，呢、这个就是四书。至于五经，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乐经失传，所以为五经。礼记经解篇里面讲咗，孔子话入其国其教可知也。你入去到个社会，你完全知道嗰个社会系佢嘅奉行嘅哲学系乜嘢㗎啦。呢、这个就系风气啦，所谓。佢用乜嘢奉行嘅哲学呢？佢话其为人也温柔敦厚施教咯。佢哋重视诗经嘅人，嗰个社会就会温柔敦厚。疏通之远，书教也。尚书系最早嘅历史，因为后边周公旦写咗《西周书》，记录咗当时 西修里面嘅啊重要大事。所以疏通之远就係书教。广博益量，乐教也，音乐艺术文学，就见到个社会广博啊益量乐教。洁净精微啊益教也，哲学科学乜嘢都解得通，立指一算嗰、那个就易经兴起嘅社会。恭俭庄敬，礼教也，人格嘅修养，人品嘅分途，如果重视礼，礼记本书礼嘅，你自然地成个社会都恭俭庄敬。至于熟词鄙视，就春秋教也，做人处事系咪啊？历史嘅规律，揾到个规律出嚟，呢、这个就系春秋，重视春秋，个社会有过重视个唔同嘅地方。重视过咗就出咗弊病，所以孔子后面再兜住话啦，师之失系愚。如果你不断地净系讲师，乜都唔理，愚字咯 ，stubborn 系嘛，死埋病病。书之失无，无即系咩屈你？所有事件转述嘅过程都核子摸象，你拿住个书上书嘅方式，只有一个字系个无字。恶之失车，注意到所谓文化艺术。正是注意文化艺术音乐，渐渐会有好多奢华的风气出现。逆之失贼，你俗冲逆经的社会，那些人容易变贼。为什么？上晓天文，下晓地理，是吗？你眉头眼额稍微眼光一转，我知道你的心里面想点。属于正途没事，属于不正途就贼。礼之失凡，礼是所谓礼仪，礼仪一 over 了，得一个字，个凡字。春秋之失是乱，春秋掌握了这个春秋历史规律，这个是争天下王者的哲学，真是乱又兴起。现在香港的问题在哪里？从林郑的说话你会见到香港出了问题，我们的官场文化出了问题，因为我们做人的根本出了问题，因为没有好好读到四书和五经。今天的时间差不多，我们下星期一重新再同你谈过王伟民一家之言，拜拜。我是王伟民，我一直都支持传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今日我单刀赴会来到城寨，同大家继续讲时事说人生。逢星期一2点到4点，王伟民一家之言。